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首艺联国际视野一带一路塞尔维亚电影展映昨晚在京开幕，活动期间北京观众可以看到5部塞尔维亚近年来出品的电影佳作。来听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本次影展将为观众呈现塞尔维亚5部影片，分别是《再见仍是朋友》、《爱姗姗来迟》、《为迈克尔·杰克逊铸造雕像》、《我们将是世界冠军》和《不插电寻找吹夜笛的人》，涵盖剧情、爱情、战争、喜剧、记录等类型。北京新影联影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贺文进介绍， 那我们特地选择了比较新的一些影片，很有特点，比如说像爱姗姗来迟，它是一个很唯美很古典对爱情观不一样的纠结。比如说纪录片不插电，年轻导演他记录了几位塞尔维亚民间艺人用树叶来演奏音乐，可能快失传了，非常有意思。 首艺联国际视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系列影展会是一个长期的计划， 中东欧的一系列的国家我们还会做更多的影展，计划是每年有2到3次电影展，将更多国家的影片介绍给我们的电影观众。 继续来关注影视方面的消息。在影片《扫毒》上映5年之后，刘青云和张家辉再次合作出演新片《廉政风云》。日前影片导演麦兆辉、监制庄文强、黄斌、出品人杨寿云与刘青云、张家辉、林嘉欣三位主演集体在北京亮相，宣布《廉政风云》将于2019年大年初一与观众们见面。本周二开始，由成功、任长真合作导演的现实题材电影《生活万岁》在国内上映。《生活万岁》记录了失恋的舞者、为孩子卖房还债的老人、街头卖艺的盲人夫妇等14组普通中国人的真实生活状态，发出内心深处关于生活万岁的呐喊。近日，由陆庆义导演的电影《四个春天》发布了目送版预告与定档海报，宣布将于明年1月4日在全国公映。这部影片获得了2018年 FIRST 青年电影展最佳纪录片奖，目前影片在豆瓣平台上的评分高达8.8分。由企鹅影视与灿星制作联合打造的中国首档电子音乐制作人竞演秀《极客电音》将于下月1日20点正式在腾讯视频独家播出。节目中，张艺兴、大张伟和尚雯婕将出任主理人。为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而制作的系列动画片《丝路传奇》正在央视少儿频道热播当中。由于在播出期间的良好口碑，系列动画片将翻译成英语、阿拉伯语等多种语种，在丝路沿线国家传播，进一步增加国际影响力，实现文化软实力输出。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天气是越来越凉了啊！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撞款。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 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太极神奇动物出击，欢迎各位在下午的时间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赵亮。 大家好，我是季彤。 哎，神奇动物出击啊！ 哎呀，我发现你们这节目这风格吧， 啊， 这个多变， 多变是吧？ 哎，对，来替班也得有心情的准备， 是吧？哎，为什么刚才我这个神神叨叨的呢？ 哎、 是吧？因为我们今天说这个话题跟神奇的动物在哪里有关， 是神奇动物还是神的动物？ 神奇动物啊，这个神奇动物在哪里第二部啊，这个最近是引发了大家的就是口碑大战，是吧？两极分化啊， 喜欢的特喜欢，不喜欢的就根本就不喜欢 啊。不但不喜欢，看着那喜欢的还来劲 啊。不是我，你像我这样的，我根本连看都不看。 哦 啊， 那你也来上节目说我们那电影，哎，我也看你我就来劲。 哎，我这个其实就是这样，就是我是那属于那种什么呢，就如果我不喜欢的话，我干脆我不看。 你就不看， 哎， 是吧？ 别看完了以后然后你再说人家这说人家那个，那就没有意思了。你都不喜欢那你看的干什么呀， 是吧？ 哎， 你这小麻瓜。 哎，你说 这不懂，对是吧？就不懂我魔法世界的事儿，是吧？ 你说这个麻瓜，这个麻瓜是他那个，魔法世界里对那个就是初级魔法师吧。 哟， 就是， 你看你不看你还挺明白呢。 我看哈利波特呀，对不对？ 麻瓜就是不懂这个魔法的人， 啊，对，就是在魔法师眼里，凡是不懂魔法的人都是麻瓜。 对啊，嗯，这个既是一种身份的分类，好像也有点儿，嗯，贬义的意思，是吧？ 啊， 就是有调侃的意思。 魔法师都是四川的朋友，是吧？ 什么呀？不是， 不经常叫你什么娃子， 小鬼， 小鬼。 有一词儿特别能好说这个 啊， 棒槌。 啊，反正就这意思吧，就 是吧？ 我会的你不会， 是吧？你看你们这界里边，对吧？ 多少有点太自大的那种感觉。会魔法了不起吗？ 你了不起吗？ 啊，你了不起吗？ 你岁数大怎么了？你海清。 我说怎么跑到文艺，跑到 说哪儿去了？别瞎说啊！别瞎说啊！这个咱们说这个《神奇动物二》啊，最近这个口碑的两极分化， 哎， 分化在哪儿呢？就是因为说大家的观影基础不同，咱别说水平，啊，就是基础不同。有，因为它这个第二部其实也是一个过渡作品 啊。 这过渡作品当中呢，把一些因为它要增设的就铺垫的线索情节比较多， 太多了啊， 所以呢一些。相对来说必要的世界观的交代，人物关系的交代就减少了一些， 哎， 这会对就是刚进来的棒槌呀、麻瓜呀、海星啊，就是造成这个理解上的困难， 哎， 你知道吧？ 你就说吧，待会儿下了节目，一帮人在门口啊，大门口拿着板砖等着你。 我说的是神奇动物，谁要觉得自己是神奇动物，谁就跟我较劲啊。 这个，我觉得吧，好像就是说这个作品吧，就是如果你写的这个太复杂了以后啊，就是它不利于这个。在影视作品当中呈现，这倒是真的。 哎，对，但是说现在这个不是这个电影时代嘛，就属于叫长篇电视剧主宰嘛。 哎，就是电影也都拍成连续剧， 就是系列电影啊。 对， 这个可以想见。但是呢，我发现有一些人其实虽然是麻瓜，但是他看那个电影看的也挺来劲儿的，就也挺高兴的。 哎， 两个原因， 什么原因呢？ 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是吧？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有神奇的动物们。 就是看个热闹， 啊、 看个场面，看这些创意。 对对 对， 对我有点，我有点那种，因为第一部我也没看啊。这个神奇动物和之前，比如因为他作者是一个人嘛，就是哈利波特啊。哈利波特里边不是有一只猫头鹰是吧？哎，飞来飞去，在那个霍格沃茨魔法学院里边是吧？他到处飞，教室里也有他。这后边这神奇动物难道就是像类似于猫头鹰这样的动物啊？有好多？ 哎呦，太多了 哦！ 而且都藏在那个就是酷似于机器猫那口袋是吧？那里边它这个 一掏一个啊，一掏一个。 小雀斑是一个皮箱嘛，就是里边就是一个世界啊，所以就它这种创意性。是吧、视觉冲击啊，特别特别好、这是第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 什么原因 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话题 啊，就是说呢，这里边的演员演的都特别好啊。 哦，这里也有人是吧？不全 是 动物， 你 是 神奇动物园啊，还是动物世界、 我以为整个影片的这些这个主要的镜头对着的都是这些动物。 刘继同，咱能不卖萌吗？ 好吧， 咱能不假装棒槌吗？ 我真不是假装，我真的在这儿。你要说我是棒槌，对于这个片子来讲，我绝对是不了解的， 是吧？ 是棒槌。 哎，但是你不聊也不能不了了之啊。这个为什么说里边的演员就特别招人稀罕呢？首先我们说这个埃迪·雷德梅恩啊，就是这个小雀斑是吧，这大家这昵称，他就是这个出演的，他是就是性格演员、对吧， 就是说他是那种就是典型的那种西方男孩的那个劲儿， 对，反正就是挺文艺的，有点忧郁是吧，然后还有点小个性，还有点这个就是那种郁郁不得志的郁郁寡欢，但是身上有责任感、比较坚持。 这个角色跟哈利波特里边的这个情节呀人物有关系吗？ 没关系、 没有关系、就是这是相当于一个前传的那种感觉， 对，这一个新人 啊。那么还有一个人就是大反派，这个 坏人， 这就是约翰尼德普。 不是，你等会儿，这不是那海加勒比海盗吗？ 啊，对， 是他， 对，是他，就是他啊。这个约翰尼德普啊，这个作为反派，这是绝对能镇得住的。 哎， 你换一个别人呢， 是吧？ 恐怕还真镇不住。 那个在那个加勒比海盗里，他是看着像一坏人，实际上他也不那么坏， 不好不坏， 他是一正一邪的啊。 这里边确实是 纯粹是 格林德沃，就是一个，其实这里边也有他这个叫理想化呀，就大家能够理解他。就是现在你就是写一个十恶不赦的一个，然后就是没有任何这个他的思想跟大众没有任何共鸣的坏人，也不可信， 是 吧？所以德普演的这个格林德沃，他其实是很适合就是自己的风格的 啊。 于是我们就想到一个什么呢？就是约翰尼德普经常出演这种就是比较神神叨叨， 神神叨叨， 比较怪异，是吧？就怪里怪气。神神叨叨，怪里怪气。我看看室友怎么说的啊？说这个德普的这个形象啊，跟他的出演的角色一直是相得益彰啊，就是总是一位怪咖型的这个形象。 我记着他好像还演过那个《剪刀手爱德华》。 对，这里边他凭借这个呢，是首次获得金球奖的提名啊，他就演这个机器人嘛，是吧？然后就是最厉害的那个《加勒比海盗》，对吧？这个也是让他成为一个等于是大众的票房的演员。还有一部是《中间人》啊，忠诚的忠，坚定的坚啊。这个电影我特别喜欢， 就是他两面性都有，是吧？ 哎，不是，他演的什么呢？一个忠于职守的警察，到最后做卧底嘛，然后到最后就是得了几百美元的报酬和一奖章，但是家人呢就是遭遇了不幸啊。然后呢，这个另一位是黑手党事业的奋斗终身的人啊，然后最后得了一头狮子，然后也。因为这个自己信任的警察被送进监狱，所以说就是这两个人的这种相爱相杀，忠与奸啊， 我听着像无间道、 哎，对，有点那意思，是吧？ 就是西方，就是西方翻拍，就是这个。好莱坞版的《无间道》是这意思吗？ 应该不是这意思。这里边的阿尔帕西诺和约翰尼德普的合作也特别经典啊。然后所以说，你说这德普他什么气质呢？人说有几分帅气，有几分忧郁，有几分优雅，有几分神秘，有几分鬼魅，还有几分疯狂。 我 放在一起， 你现在已经差不多了。 放在一起，你看我这手型，你看兰花指了，是吧？ 对， 马上就德普那范儿了，是吧？哎，放在一起有一个词儿，我觉得啊，可以。 我看这个从高度上来讲，好像 比德普要差一点、啊。 不是，关键我头发短。 从这个宽度来讲，比德普又大一点。 哎，这个用一个词儿，来集中的形容一下他的这种气质， 叫什么？ 叫神经质。 神，你确定不是神经病？ 你看看，神经质， 神经质， 哎，神经质。 哎，说的神经质啊，其实他是。怎么说呢，就是他这个度啊，就让你觉得很难把握。你稍微可能多一点啊，他就得去医院了，你要稍微再少一点呢，他就达不到那效果。哎， 其实这个德普的神经质啊，从这个剪刀手爱德华就已经开始了、啊，咱们就先来听一听啊， 好， 剪刀手爱德华是一什么样的故事。 让我们假装坐在会客室中，女主人正在上场，现在有许多小问题正等着我们。当我们接过茶的时候，应该起立吗？可以用剪刀手来取方糖吗？啊，不，如果再接收一杯茶合乎礼节吗？应该把餐巾纸打开还是应该对折？啊，很容易就会犯令人尴尬的错误，但是礼节会指导我们，并保护我们免受羞愧和不安。是的，很乏味，让我们来对些诗歌吧。就是这个好吗？从前有个人来自好望角， 就等于啊，这个博士反正奇怪怪的啊，这个没有什么一个交代，他就是一个博士就创造了一个机器人啊、 哦， 然后这个机器人，你想他是机器人对吧？ 对， 这个机器人呢，他就有无限的可能，反正他跟常人不一样， 就是说他没有应该是没有感情。没有这个感觉，甚至是吧，没有这种像咱们这种皮肤的这种体感啊，哎，没有喜怒哀乐什么的。可是好像到后来，这个剪刀手爱德华，他爱上了，竟然爱上了一个那、这个姑娘。 对， 哎，然后他有感情了。 这个里边就是我们能够看到很多个爱情童话吧，或者说很多个这个戏剧张力啊，都是类似的这个例子。只不过他塑造出来剪刀手爱德华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物。 哎， 他其实是什么呢？他其实是外表很有攻击性的，对吧？比如说他长得怎么样，关键他手是剪刀， 咔咔咔是吧？ 是吧？他是大剪刀啊， 他好像 没有办法握手， 他 就是这样的手。 他是为了创造，他是为了修剪那个， 哎，对。 花园， 但是他的心却非常善良， 哎， 甚至说他是一个艺术家， 对 对吧？ 就是后来， 哎， 但是后来他因为他有感情了以后，他也想表达他的爱，是吧？他也想上别人似的拥抱一下他女朋友啊，说抚摸一下，但他不行，他这个大剪刀手那受不了，啊， 哎，所以说这个 咔嚓一下人家受不了， 哎，对，这个就是剪刀手爱德华当中啊，就感觉这个约翰尼德普， 所以他演一机器人，所以他演一机器人，这机器人他就有点神叨，对吧？ 是 你不可能像正常人一样，那脸上表情很丰富。是吧，这个还会哭会笑，他没有，他脸上基本上没什么表情， 就是大家记不记得那个扮相，反正就是曹操似的， 哎， 一张白脸。 我觉得约翰尼德普是不是个人他有这个爱好啊，他化妆的时候他都画一大黑眼圈，啊，你 这个我跟你说， 加勒比海盗不也那样吗？ 哎，这我跟你说，加勒比海盗的这个人物还真是德普就参与创作了， 哦， 就等于是说这个人物这个性格呀，包括打扮，包括这个人物的状态， 是吧？ 就是他其实是出了很大的这个功夫的。 当时导演说， 啊， 咱们把这个人设计成一个啥个样呢？ 你这加勒比海盗好像这加勒比海离河北不远， 指不到啊。 哎呀天哪，我今天看到文章说，当时德普设计这个杰克船长形象的时候，好莱坞的人不是很满意，说我们想要一船长不是你说那样，我们得要一英雄，他是一个英雄，是吧？ 弄得跟铁钩船长 ，hero 啊，这个你弄的那个，你这好像是吧？这人这各方面都不太对劲儿，是吧？ 英雄就得高大帅， 哎。但是我们看到德普坚持了之后，的的确确是成功了啊！大家还记得这个杰克船长第一次亮相是在什么地方吗？就是加勒比海盗一。哎呦，这一说这话是好多年前了啊！ 我以为你会说一个具体的地点，结果你说加勒比海盗一，那难道他第一次亮相不是在一里面吗？ 是，就是说他刚刚出现。你要知道这个人物啊， 这个人物刚出现是非常重要的。 哎，对， 对你亮相，如果你不吸引人，是吧？你这说书，你这开脸不会，不会背，或者说你就是普通人，是吧？那就没意思，对吧？你这德普这个一出来，这只海盗一出来，穿的戴的，是吧？这个性格怎么样的展现？做事情什么样的风格啊？就是 经验， 来就得是跟别人不一样。来，稍稍听两句啊。 不，你给我等一下。请付你的泊船费一线令、啊、我还得知道你的名字。 给你三个县令怎么就别那么麻烦。 哦，欢迎莅临皇家港口史密斯先生。 哎，刚才这台词不多啊，虽然那台词不多，能够感受到他的性格、啊、 哎，就是就是有点，你说痞吧他也不是痞，你说他坏吧他也不是坏， 嗯， 你说他 反正就神经啊，神神叨叨的， 这就是所谓的那个神经质。 哎，而且就是说他一看他就是隐藏了什么东西、 哎、 人家要给他登记他也不登记、 嗯、 是吧、 嗯、 给人多给人两块钱，说你随便写个名 吧 是 吧，一看这人就是有文章， 而且 有故事。 关键是咱、啊、因为咱们是个这个音频的节目，你看不到那个画面、 嗯、对， 他那个扮相 啊， 人让你一看，哎呀妈呀，这梳一小辫儿哈、 嗯、 这个画着眼影是吧，这个鼻子上什么耳朵上还净着那装饰品， 嗯， 哎，所以你看着他就 像歌星， 他就怪异。 来啊，接下来啊，这个、嗯、接下来这故事大家记得吗？就是他等于是有了一个类似于特洛伊似的那么个故事啊， 哦、 就是这个英国的这个他这公主嘛， 嗯， 伊丽莎白是吧？啊，伊丽莎白跟这个谁、啊、 当时还没当女王 啊，这个凯拉奈特利、 哎、 是吧？和这个青梅竹马的一个铁匠的孩子， 哎， 奥兰多·布鲁姆， 哎， 啊、当时 这演员的名字 啊，简直就是贝克汉姆、啊 哎、 是吧？特别帅，对吧？ 如果大家还没印象的话，您想想《指环王》里边那个精灵弓箭手、啊， 对，特别的帅啊， 长发飘飘、啊， 哎，等于两个人是这个门不当户不对，但是呢， 哎、 彼此对眼私定终身， 然后私奔了是吗？ 没私奔，私奔不了、哎、啊。然后这个遇到了这个爱情的这个问题了、 嗯、 啊，这要爸爸要把这个女孩嫁出去、 嗯、 啊，要找一门当户对的。然后这时候呢，人家女孩不经意落水了，就被这个杰克船长给碰见了， 给救了。 哎，救了之后一下暴露身份了， 是吧？ 这怎么办呀？这就显现出来，你他表面上看着是那种松松垮垮，很无所谓， 哎、 时不时开开玩笑， 吊儿郎当。 哎，其实心里边有数，是吧？ 是吧？ 上演了一出杰克船长版的单刀会。 嚯！ 哎，咱们听听啊。 没事吧？ 我没事。 杀了他！ 父亲！ 什么？ 准将，你真的要杀了我的恩人吗？ 我想我是为了谢谢他。你被东印度贸易公司逮捕过，对吗，海盗？吊死他！瞄准他，伙计们，捡来他，把他铐起来。哦，杰克斯帕洛，对了， 嗯，是杰克斯帕洛船长先生。 哼，我可没有看到你的船，船长。 我正打算买一艘， 他说他要偷一艘， 我就说他说的是真的吗？这只他的东西， 只有一发子弹的手枪，一个不能指示方向的罗盘。毫无疑问，这也是破铜烂铁。你是我见过的最差的海盗， 可你至少听说过我。 带走。 准将，我郑重地向你抗议。 小心点，中尉。 是不是海盗？反正他救过我的命。 只做一件好事，可抵不了这个人一生的罪恶。 可至少能要了我的命。 说得对。 好吧。不，别开枪，我就知道你会帮我的，小姐。诺林顿准将，把我的东西还给我， 还有帽子。 准将。 Elizabeth， Elizabeth 什么？ 我是斯万小姐。 哦，斯万小姐，麻烦你。 哎，你看这个，他这个转变非常的明确啊。 哎， 看着是松垮垮的，关键时刻啪把这个谁，把这个海拉。那给绑架了是吧？其实这个他救这女孩嘛，我是说咱俩，你该报恩了是吧？你再救我一回， 就是 这不就是什么单刀会吗？你要单刀会，单刀赴会怎么样？你得把鲁肃给绑架了是吧？所以这加勒比海盗一这一回我们唱的本是单刀会。 行， 哎 啊， 是吧？ 这是有点意思啊，哎，就是说他实际上他在那个外表之下，他还有另外一副面孔， 对。所以这个不是真傻，而是呢，就是一种比较迷惑人的这种气质，哎，啊， 神经质嘛， 哎， 是吧？ 哎， 表面让你放松警惕，结果啪一下他一反转，他成功了。 嗯，然后这个见到这女孩的时候呢，反正他这个嘴也没把门的，是吧？胡说八道。 是， 但其实呢，他是这个帮助人家，就是等于是一个邋遢版的红娘，是吧？ 啊哈。他还 海盗版红娘， 哎， 给这俩人撮合。 我怎么记着好像他对那个女孩也挺有感觉的。 有，但是后来发现没人长得帅， 啊，是不是？后来发现女孩对他没有什么， 哎，对 啊， 所以，就是， 人家有自己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哎， 啊。 所以为什么杰克船长是独一无二的？ 哎，就是他既有怎么说呢？既有那种那个邪劲儿， 嗯 啊，又有这种正义感，然后呢还带多情，哈哈， 嗯， 你说是不是？这个，所以我就觉得由这个加勒比海盗这个就这个电影啊，包括约翰尼德普塑造的这个形象，结果就把海盗这个概念这个词儿啊，我觉得多少有点给美化了， 美化了， 哎， 是吧？ 你在这个就是这电影出现之前，你在就是 提海盗的时候， 哎，在咱们这儿，你跟这些其他人，你说， 啊， 你看，哎，你跟那海盗似的，那肯定上来大嘴巴抽你，凭什么说我是海盗啊？你干嘛说我是海盗？我才不是呢！ 我说你的是， 哎， 我说你像杰克， 哎， 船长， 哎，这可以，哎， 真可以吗？ 能接受，哎，就是这劲儿啊，就是觉着好像有点道义有道哈，啊， 哎， 这个亦正亦邪，那个。 是 感觉， 哎，那么其实跟这个德普啊，在未来的《神奇动物在哪里》这个系列电影当中，因为这个说了啊，一共五部呢啊， 对， 在这个系列里边要唱对台戏的，要这个互相就是杀伐共战的是谁呢？是邓布利多 哦， 教授 邓布利多， 哎，邓布利多是谁演的呢？这个里边的邓布利多谁演的呢？裘德洛， 嚯， 这也是大腕啊！这个裘德洛其实他也有神经质的一面。 哎呀， 只不过呢，他这个可塑性比较强啊，就是他这塑造的角色是很多变的啊。但是啊，有一部作品，有一个角色，他特别特别的神经质， 是什么？ 而且跟德普的某一个角色还有相像之处，是什么？ 哦， 嘿，咱们扣住不说，一会儿再聊。 欢迎来到全国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北京站。 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于11月到12月精心准备了各类演出及惠民抢票，关注剧院运营服务平台，让优秀剧目不再错过。 装房子其实比买房子还重要， 是这么说，可以弥补先天不足， 所以必须装出品质，多花点钱也值啊！ 一线大牌环保建材，全程可见的精细化施工，全屋配齐实木家具，算有品质吗？ 哇，这得多花多少？ 只要999一平米，这些全包圆了，灯具窗帘也配齐。打400-606-8866报名，还送全房家电呢。 400-606-8866是 400-606-8866，品质家装全包圆啊！ 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 大 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哎，宝贝儿，逛街去啊？ 又逛街？你们家不正装修呢吗？哪来那么多时间？ 交给全包员啊，一次选择，一站选购，一口价格，一点不操心，这才是传说中的整装。 花多少钱能整了？ 999一平米啊，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全齐了。 那你家80平，8万就够了呗，比你预算省不少呢。 400-606-8866，家装必须全包员啊。 400-606-8866，不如就去逛全包员吧。 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乌龟

其实我觉得说这个演员神经质，咱们并不是一种贬义的说法，而是说他有他一种很独特的表现人物的那种方式。 你这什么话说的？我们本来就不是贬义， 他是不是就是说必须得有适合他的角色？ 嗯， 你比如说像那个剪刀手爱德华也好，包括说加勒比海盗这个杰克船长也好。他如果不是这样的角色的话，可能也不会造就约翰尼德普的这种成就。 对，当然还有跟导演丁伯顿非常大的关系。 哎，对对对对， 这个两个人等于是珠联璧合， 是 吧？是相得益彰。 对，其实 郎才女不对， 这什么词儿呢？ 就是说这个演角色跟演员之间的契合 是吧？ 以及导演和角色、导演和演员这个契合，其实他们是一个就是共同创作嘛，对吧？ 你要非把一个不该这样的人物演的神神叨叨、疯疯癫癫的也不行。 当然了啊，那刚才咱们上半段摔了一扣子啊，就说这个裘德洛有一个角色也跟德普某一个角色有相似之处，他自己也是一种神神叨叨、疯疯癫癫、怪里怪气啊，这样的一个角色，是在电影《人工智能 AI》当中，裘德洛演了一个什么呢？机器人 跳舞的那个。 哎，他是一个就是等于是机器情人吧？哎，是为人提供这个感情服务啊，不是感情咨询，直接就是情感服务。 就是他，就是他那个，就是你可以拿他当一个临时朋友什么的，男朋友什么之类的。 对了，然后呢？他最有意思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他是一个，就是等于是一个完美情人，他拥有就是机器人嘛，他是拥有所有 程序啊， 对，给他设定的，所以他必须得用这样的一种非常规的手段，所以你能够看得出来他是一个机器人，这个就很厉害了。 就是说通过表演， 他就完全通过表演啊， 演出机器人的那种特 那种感觉。你看他身上，他就没有任何特技啊，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这就是机器人，我觉得这就叫演技， 是 吧？ 脸。 显得木讷一些，就是他的表情有一些僵硬。 对， 然后呢， 但他还在努力的做出那种表情。 对，我这个演的真是好，而且他的形体，首先他这个舞蹈有一定的功底，然后你能看出来是一个机器人设定程序在跳舞， 咔咔咔咔咔咔咔咔。 哎呀，系统，你这个不是机器人跳舞啊，你这个是 这个该抹油了。 来，那我们就听一听啊，这个完美的情人啊，完美的大众情人裘德洛啊演的这个人工智能 AI 的片段。 你是女神，把坠下，亲爱的，是你唤醒了我，你有权利享受更加美好的生活，你值得拥有。 哎，你好吗？哎，周老师，你好，威廉姆斯先生。 就等于他到这个一个地方再进行服务，要活着呀，要赚钱啊，这个的时候，被人陷害了啊，然后就是正好赶上这人类清剿的活动啊，运动，就把这机器人一个全抓了，是吧？哎，他这里边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设计，就是人家这个。就这么说，人泡妞啊，人带音乐的，人家音乐哪来呢？你不用现在手什么滑手机什么，你这智能时代，你都是那赶不上人家。他就那个就是，咔，这脖子一动， 然后音乐就响了， 开关，你知道吗？这个还特有，就是那种机械感， 说话的时候还带伴奏。 哎，对了啊， 但是说出来比较僵硬啊， 所以就是给人感觉呢，哎呦，你这哥们戏有点过，就是这角色是吧？这机器人戏有点过， 就是过去冲人说你是女神。太可怕了！ 我的妈呀，你这不是神经质啊，你这是变态杀手啊，刘继东， 把人吓坏了就。但是你看对方那个反应，觉得挺好玩的 啊。对对对， 哎，这个人这太怪异了，太有意思了。 哎， 他是这样一种感觉。 你看他跟那个剪刀手爱德华一样，都是机器人。 对对对， 而且都不是，就是我们说他们的表演，就是他们那个形象，都不是说在今天咱们看到这个拥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外在的这种是科技的设计的，比如说衣服的穿着呀，还有这个手上拿武器啊什么东西，他完全几乎完全就靠自己的表演， 就是靠表演。那个爱德华还多少有点那什么剪刀。 到手啊，那头发呀、啊、什么之类的，是吧？他还有点这个、 嗯、 这个行头哈、啊 嗯。 到这个是吧？这个 裘 德洛的这个人、 嗯， 他完全就西装革履， 对、 哎，然后哎发型弄得很好，他就是一个生活当中的小帅哥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对对对，嗯，所以我觉得这段演出他这个人物真 是 特别的棒。 哎、但是你从他那句话里头一听。他那个就不是一个带感情的，就是一个人发自内心的那种赞美，而是一个就是从程序里边调用出来的，好像哎，我找找啊，我应该在这个时候，我应该跟这个女士说一个什么话才能够打动她呢？咔咔咔，程序里一找，找出来这么一句，你是女神、啊，说的没有感情啊， 这个有感情啊。你也不见得就不害怕， 是吗？ 来，下面给你听一段，这到了咱们这个，咱们中国演员了啊， 哦、 咱们，中国演员，我们能够更加熟悉的啊、 嗯， 用咱们这个汉语表达的这些优秀的演员当中，也有那种特别神经质气质的， 啊、 来，咱们听听这一段吧，这感情戏啊，你看着他拥抱，你比那剪刀手爱德华还厉害呢， 好嘛， 听听啊。 你干嘛去了？ 出去办了点事儿。 撒谎，陆童呢？ 回家了。 他回家了。 陆童想家了，我给他拿了10000块钱，让他回去，回家做点小买卖，不适合跟着我。 看看这个 声音，听着很熟、啊、 孙红雷啊， 哎， 这黑社会老大跟你拥抱你都害怕，你看 这是那个电视剧里边 征服啊， 征服里边 成名作呀、 哎、就是实际上他把那个人带出去是给 杀 了，杀 了，对、 哎、 这就第一集、 这个、 刚出场的时候， 就是他并不是一种以一种那个就是 盛气凌人、 就是、极穷凶极恶的那种现象、 哎、 形象出现的，他好像也挺文雅， 嗯， 哎，这个挺甚至有点木讷的那种，是吧？ 嗯， 他好像就没把这个事儿当回事儿。 对， 在他说出来就是，啊、哦，我给他10000块钱，他回家了啊，就是这种恐惧和那个说这啊这啊就是吓唬人的那种，他还是不一样， 层次不一样。 对对对， 文志他媳妇一听你就说谎了，是吧？所以就更害怕了。 对， 这样他才害怕，对不 对？所以这也是一种。哎，就是可以称之为一种气质吧。 啊，当然是了。他这里边演的这个，就是他这成名作，就是后来有很多角色，他也是呈现这种神经质。尤其是当他什么呢？当这个人物遇到困境，需要思考啊，需要这个突破自己的时候， 他的眼神就黏了。 哎，他就是往往就显现出来一种就是哎，反正我这天不怕地不怕了，或者我就是破罐子破摔了。是吧、 嗯、 或者我就是豁出去了，在这个之前他有一段这个黎明前的黑暗，有一段沉寂的时光、 哎、 在这个时候孙红雷就用这种比较神经质的气质来演啊、 嗯、 特别特别有意思。好，那咱们听完这孙红雷啊，我觉得有点不公平啊，听了半天了都是男演员啊，我这有一位女演员我也特别喜欢她的神经质， 嚯、 啊、这也是一位老戏骨了、 嗯、 咱们来听一听。 哎，就是站着的那个呀，嗯，别瞎扭乱摆的，尾巴全都露出来了。嗯，他跟了我500年，要把他变没了，也得给我点时间让我适应嘛。他又不碍事。看起来挺有意思的，这种人才是首选。他打坐啊，发傻呆呢，那干嘛挑他呀？他这种人老老实实，比较起来容易相处。哎，那紫竹林那和尚也不错啊。你这个念头要赶紧打消啊！他法力高深难测，这种人躲都还来不及呢。嗯， 你怎么了？翻什么白眼啊？是湖水反光吧？ 哎，这个是徐克导演啊，如果没记错的话啊，他来写出了自己的，就是编出了拍出了自己心中的这个白蛇传的故事啊。 哎，但是他那个电影的名字叫青蛇， 叫青蛇啊。 哎，这个刚才这俩是一个青蛇一个白蛇哈。 哎，这个白蛇是王祖贤， 对对对， 青蛇是张曼玉。哎呦， 他就这个劲儿演的啊，你一听这个青蛇就是道行不够，修行没到位，然后有定力不足的那种感觉。 哎，这个青蛇魅惑，白蛇祸水。 嗯 啊，这个小时候看这电影的时候， 这是 我就看得我浑身直麻呀。我说 这是你们家大人教育你的？ 不是，这就是说他们的表演呢，就是完全是说，首先他展现了就是女人啊，这个比较已经到是女人似水啊，柔情似水啊，或者说她的神秘、她的性感到了一个非常极致的这个程度了。 嗯， 你虽然他的台词是在说这个比较其实比较普通嘛，对吧？说你看这个人就是不错，可以跟他在一起。 嗯， 但是你看他的形体，他完全是一条蛇。是吧？他的气质就是那种神神叨叨，随时就要变身，你知道吗？随时控制不住就要变身，哎，所以这个就是特别特别的这个给我，反正给我的童年留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阴影，哎，别样的阴影啊！ 所以 我这想，我说这样电影怎么不能老看着呢？ 你到现在也不敢谈恋爱是吧？ 瞎说， 你这叫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三十年怕井绳， 舌头咬我，他不咬我啊， 要命！ 来，接下来听一个大家都提到一个人啊。齐峰啊，这位朋友提到了吴镇宇的神经质， 哦， 多经典呢，是吧？ 哎，你别说吴镇宇那劲儿，你要画点黑色的那个黑眼圈， 也跟德普似的， 还真有点接近德普啊。 哎呦我的天哪！小盛也说，港片里的吴镇宇、尹子维啊，天生的，他说叫变态气质啊。来，既然说到吴镇宇了，咱们就听听最经典的吧。这个《古惑仔》第一部啊，吴镇宇一出场，亮坤来找茬来了，就找郑伊健、陈小春，那时候他们还不行呢，对吧？ 啊， 找他们大哥啊，这来找茬来了，咱们听听啊。 我老婆，那些白头发好像一夜之间都冒出来了， 还没站有把马子。嗯， 这是郑伊健跟大哥啊，两个人已经在感慨这个江湖啊，不能混太久，是吧？ 哎， 一会儿吴镇宇就出来了， 嚯，来找茬来了啊。 这么多小弟中，阿南，我就看好你，用心点哦。 我知道。来， 来吧，来吧！ 不要啊，厕所有人呢。 啊，我还以为是谁呢，这么不识相。本来想到厕所来玩一玩的。哎呀，我那部戏杀青，今天在外面摆庆功宴，待会儿过来喝两杯吧。 那就恭喜你了，比周五还威风啊！ 拍戏嘛，当然要赚一点了。阿南， 五哥。 听说你在红星的名气越来越大了，怎么样？什么时候过来帮我做事啊？ 阿贵，你说什么？叫我的人帮你做事啊？ 干嘛呀？我们俩是兄弟，你的人不就是我的人？ 那么你的妞就是我的妞了？啊？ 哥哥，你刚刚说不是？ 喜欢就让你玩啊！ 我不要 不玩啊！ 哎，这就吴镇宇就开始发飙了啊！故意找茬， 先挑衅， 哎， 然后再发飙。 不是我这个配音呢，这配音找的太火爆了哈，这大哑嗓子，弄得人柯震恶似的。 哇， 这吴镇宇啊，另外还有一个人，还有一个文艺男啊，这个被大家忽略了，吴彦祖。吴彦祖呢，在《新警察故事》当中，他演的这个就是，其实他是很苦的一孩子，对吧？ 就是那个少爷吧。 对， 他是因为这个缺少爱， 父爱，对，就是家庭比较畸形， 对对对， 所以就导致了他就走上了邪路啊。但是这个里边呢，就是他当他这个决定说做坏事的时候，他就玩游戏折磨警察的时候，是吧？他就找到了一种快感，这个时候他就显现出来一种神经质。来，我们来听听这个片段。 关你什么事？ 哎，你是我老婆，我连你都管不了，我怎么管香港？ 这就是片中他的父母吵架的这个场景啊。这个就是这电影好就好在说，我们特别容易能够理解这孩子为什么这样， 哎， 对吧？哎， 是童年也有阴影。 嗯， 整天就知道装蒜，总警司了不起啊？ 你胡说什么你？我能有今天的成就，全靠自己的努力。你才是废物，儿子就像你。 你说什么你？ 让你捅坏了！ 你教过儿子吗？你更糟，就知道动手动脚。 起来！你给我起来！废！ 别睡了，几点？你看看都几点了，每天就知道上网花钱。老子是总警司，你把我的脸子又蹦了。 这是在用枕头，在抽打。这个阿祖啊，而且他这里边这个人物的名字就叫阿祖啊， 哎、 啊，咱们时间关系就不能往后再听了。这后边他是有一大段发泄，就是打这个警察的模型， 对， 可以想见他是非常仇恨，就是父亲对自己的这种教育啊。然后当他通过游戏来折磨警察，他一下找到快感了，然后他呢就显现出了一种神经质似的这样的一种气质， 就他表演实际上也是很夸张的、 啊、对，也是非常夸张啊。好吧，今天没有更多时间来跟大家分享更多的角色啊，咱们明天巅峰会继续跟大家聊电影里的故事啊。 好， 故事里的电影啊，这一周啊电影是毫无亮点的。哎，明天咱们聊什么呢？明天这我再回去找找啊， 猜的。 咱们说明天巅峰会还有一位参与啊、 嗯、 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我是赵亮， 我是季彤， 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明天见， 再见。 转眼之间，2018年